早起新人早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早餐。今年中秋节和国庆节重叠，感觉少了三天假有没有？更残忍的是2020年中秋和国庆居然是同一天呢，有没有瞬间觉得神清气爽呢？算了，没有来的事情我们就先不担心好了，整理好心情，告诉自己要先努力工作，然后才可以好好的享受假期哦。今天一起 fighting。 绿色的青山，草木青翠，温柔的春风送香你。一阵的小雨，白的如蜜，随着小姐的身边。伊个可爱小姑娘，歌声荡荡起。流泪天，流泪天，表现青春。假东西有泪滴，有泪滴，冰冷的桥下挂着伊，有泪滴，有泪滴，有泪滴，有泪滴，泪流，泪流，有泪滴，有泪滴，有泪滴。 尼大学调查发现说，住在八楼以上的人早亡风险更低一点。研究认为说，高层住宅呢采光会比较好，室内光线呢会充足一点，日照时间相对更长，弥补了低层住宅容易潮湿、视野狭窄的缺陷。住在低层的人呢，感觉到空气污染和交通噪音的影响会更多一点，这对健康和寿命都是不利的。你住几层啊？有没有躺枪？ 跟你总比 到一则新闻，说南京地铁二号线呢，近来有一个女的在等车的时候呢，被偷了手机。她四处一看，看到自己后方有一个男的呢，逆着人流往前走，上前就把小偷给拽住了。现在这个男子呢，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我真的觉得女人的直觉蛮可怕的，就没有你推理不出来的事情。 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时光之美。

待，这个冲动时代，虽然少了时间，但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有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互动，看你放肆的感觉，看我放肆的创作，让我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唱出快乐的 show。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要见他依赖，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Come on。 想念的思念的请跟我来，一边跳一边想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美丽而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云南财经大学体育部主任在开学典礼上表示，在新的学期当中，学校呢将使用课外锻炼 APP 监督大一大二学生每学期完成120公里跑，不合格呢要重修体育课，游泳呢也将会成为这个学校的学生必须掌握的体育技能，否则的话体育课也必须重修，你怎么看呢？ 为了

挣扎。我已见过我的发，见过了惩罚，见你的伤透我的尴尬，反反复复，清清楚楚，一刀两断，你的情话，你的谎话，一刀两断，你的情话。 我和经典969相遇在炽热的夏天，在我心中969就是亚洲电台 No.1， 因为不管在晴天雨天都有最经典的音乐和最走心优质的声音陪伴着大家。感谢969让我拥抱梦想，收获了一段不一样的经历。第一个五年有我陪你，希望可以陪你一起见证969更多的五年。9月6号969五岁了，祝经典969生日快乐。 969精英有话说， 在每一个突破自己的过程当中呢，都是没法去放弃的，都是因为你背后有很多的人在等着你去做些很多工作。 对于企业来讲，人人都能看出这个企业有没有问题，这个企业是否就很高效，其实任何人都能看出来，但我感觉有没有这个勇气去解决它，这个很重要。 每一个人就是你的成功是源自于你的一种热爱，还有一种就是你的发心，你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 今天969五周年街头大访问，969五周年你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969五岁了，生日快乐。 我们家都在听969哦。 我今年五岁了，祝经典969五周年生日快乐。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 好，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各位的聆听。节目之外，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夜，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找到我，和我一起分享你最喜欢的音乐早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非同寻常，可否请你离开记忆的悬崖？